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注册之后，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。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了博弈类斗魂区，简单的吩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，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。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，在大斗魂场只有连胜超过五场，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，或者是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，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，像他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。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十个金币的奖金，输了则没有奖金。很快五个人就已经排序完毕，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，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14分斗魂场进行斗魂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，唐三他们四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。整个大斗魂场带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，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，说是24个分赛场，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，包括博弈区、生死区两大类，每一类又分为三种方式，一对一、二对二和团战，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六座隔离开来的擂台。至于赌斗的，根据戴沐白所说，不论是什么级别，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。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就已经达到了非常协调的程度，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。像唐三他们马上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，一对一的比试，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，看的人也是最少的。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，等待上场。休息区内，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，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是太小了。但是这些魂师们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。每个人都在冥想，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，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。 哎，哥，我刚才问戴沐白了，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，但却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。我们都是29级，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。不如我们也报个二对二的斗魂，也好早点达到积分要求。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，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。 小三，你带着小五到二对二那边去报名吧，这边的战斗应该还有一会儿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二对二报名区域的位置，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斗魂区，前往二对二的斗魂区报名。 报名费十个金币，胜一场你们将总共得到十个金币，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。 起名字？ 对，二对二和团战都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，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。 就叫三五组合吧。 嗯，好，三五组合已经注册。 唐三和小五的铁斗魂徽章上又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，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，只不过应该是跳舞的舞，却雕成了数字舞。 喂，这个字不对，是跳舞的舞。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，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才能改变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。 你 小五，你的一对一斗魂要开始了，赶快过来。 算了吧，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，反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 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决定的，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，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 也可以选择休息。分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，距离斗魂台很近。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，唐三等人自然选择了观战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的一个专门的区域，正好能够看到擂台全貌。尽管是分斗魂场，面积依然不小，直径达到20米，拥有足够的空间令魂师们发挥。可惜的是，在这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边的观众数量不多，大约只坐了1/5左右。而在斗魂台上，一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，他清了清嗓子： 下面将进行我们14斗魂场一对一斗魂的第一场，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，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五，对阵已经连胜两场拥有兽武魂铁角牛的战魂大师庆宝。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取得三连胜，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五获得胜利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。 庆宝， 庆宝。 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，偶尔有几人喊着庆宝的名字，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。一个高壮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，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米左右，肩宽背阔，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，黝黑的皮肤下蟒筋球渣，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，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。上场的同时，他仰天发出一声震耳的咆哮，释放着强悍的气势。不用问，这一定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，和不动明王赵无极属于一个类型。 唐三，这大家伙看上去力量不错，你家小五行不行？ 哼，你等着看吧。小五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，但那要是对方在力量远超过他的情况下，同等级别力量型魂师在他面前只会是…… 唐三话还没说完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五也已经跳到了台上，白色小衣，粉色长裤，身材明显还没怎么发育，一脸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。 这姑娘多大年纪啊？刚才主持人说什么？这小五是什么不是？不可能吧？ 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，观众们一向都是同情弱者的，再加上小五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角牛魂师好得多，立刻得到了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。庆宝看到小五也是愣了一下，瓮声瓮气地说： 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这不是你应该来的，赶快回家去吧。啊，妹子，下去吧，万一碰伤了你就不好了，你看你这么娇嫩。 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，赶紧用出你的武魂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 眼看着庆宝还要说什么，脾气一向算不上温柔的小五忍不住了，一个箭步朝着庆宝的方向窜了过去。小五的速度很快，10几米的距离转瞬即逝，长腿轻弹将身体送离地面，一脚就朝着庆宝的脖子踢了过去。防御是力量型魂师最强大的能力之一，眼看着小五轻飘飘的一脚向自己踢来，憨厚的庆宝并没有闪躲，他的速度也根本闪躲不开。 这小姑娘不懂事儿，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，让她打几下，等她累了，也自然就下去了。 不过，庆宝也只是来得及在心中升起这个想法，下一刻，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。小五一脚踢在了庆宝粗壮的脖子上，力道比庆宝想象中还要轻。小五这脚踢上去之后，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，反而勾住了庆宝的脖子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，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。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，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。 这一刻，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。魂师看台上，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精准地勾上了庆宝的脖子，嘴角处便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，轻轻地说了两个字： 再见。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，庆宝只觉得自己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，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，已经被腾云驾雾一般甩向空中。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，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跳了起来，双脚精准地夹在他腰间，自己的小细腰一拧，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，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，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，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。整个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，别说是观众，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，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，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。整个过程不但快速，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，看上去是那样的优美。蛮牛一般的庆宝竟然连武魂都没有来得及用出来，斗魂就已经结束了。因为庆宝的客气，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，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，此时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。 妹子，你真厉害，我输了。